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今天请欣赏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为您解读孙悌的诗即云门四阁。 边城是沈从文的小说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四川湖南交界的边城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这也就是沈从文所倡导的美在生命的具体体现。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边城的第一章，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曲流，约3里便会入茶洞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1里路就到了茶洞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20丈，河床为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高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鉴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载20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一只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西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援那条缆索，慢慢地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着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豁地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或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10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3斗米，700钱，够了，谁要这个？但不成，凡事求个心安理得，出气力不受愁，谁好意思？不管如何，还是有人给钱的。管船人却情不过，也为了心安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到茶洞去买茶叶和草烟，将茶洞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自己腰带边，过渡的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 有时从神气上估计那远路人对于身边草烟引起了相当的注意时，便把一小束草烟扎到那人包袱上去，一面说：不吸这个吗？这个好的，这妙的，味道蛮好，送人也合适。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70年，从20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50年来不知把船来回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他唯一的朋友为一只渡船与一只黄狗，唯一的亲人便只是那个女孩子。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15年前同一个茶洞军人很秘密地背着那忠厚的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他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背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他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做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也已作为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秋蚕，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13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黄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徜徉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徜徉他且教育他，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脊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与陌生人对他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做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器，便明白了人无忌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耍了。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援引了竹篮，把船横渡过小溪。有时疲倦了，躺在临溪大石上睡着了，人在隔岸招手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起身，就跳下船去，很敏捷地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溜刷在行，从不误事。有时又和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和祖父一同动手，船将近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儿，慢点儿。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阵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搜拾身边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竖笛，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 在岩上的一个舰船开动了，于是瑞生喊着，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地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震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一些。有时过渡的是从川东过茶洞的小牛，是羊群，是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比真看做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地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比跟着走，站到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且独自低低地学小羊叫着，学母牛叫着，或采一把野花附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 好了，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再领导读者去桃园旅行，却想借从桃园上行700里路游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渔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做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一番自白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印证。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我们为您播出唐诗地图，请读孙迪的诗《宿云门四阁》。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史学家孙悌所作的《宿云门四阁》。香阁东山下，烟花向外幽。悬灯千丈西，卷幔五湖秋。画壁余鸿雁，纱窗绣斗牛。更疑天路尽，梦与白云游。孙悌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大臣、诗人和史学家。他天资聪敏，自幼能文。15岁时，雍州长史崔日用惊叹于他挥笔成文，理趣不凡，便将他推举到朝廷为官。唐玄宗甚至亲自到洛阳城门口与他相见，他的一生也深得器重。而这首《宿云门四阁》则是他夜宿云门寺时创作的一首五律。诗的大意是，云门寺坐落在东山脚下，山花在暮色中格外清幽，悬灯见夕阳中千峰伫立，卷起帘幔遥想五湖的清秋。古老的壁画上只剩鸿雁留存，纱窗上点缀着星宿斗牛。怀疑地势高峻，天路已尽，在梦中和白云一起遨游。 诗中所说的云门寺，在今天浙江绍兴平水镇平江村的云门山上，于晋安帝时期修建。杜甫曾在诗中提到，若耶溪云门寺，无独何为载泥子，倾斜布袜从此始。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云门寺在盛唐时期曾是一处有名的隐居之地。云门寺背依秀丽的秦望山，南临若耶溪，东西两侧青山相拥，风景独好。这个狭长的山谷，茂林修竹，泉水叮咚，松涛阵阵，环境清幽，一些民居点缀其间，若隐若现，宛如世外桃源一般。这里自古就是浙江东部的佛门圣地，既是高僧辈出的辉煌寺院，又是文人墨客的雅集场所，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著名的萧绎转兰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原来云门寺的前身是王献之的故居，是他隐居练字之所。他的父亲王羲之的《兰亭帖》真迹也曾长期保存在这里。后来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勇曾在云门寺出家为僧，也是有名的书法传人。他在弥留之际将《兰亭帖》传给了自己的得意弟子辩才。唐太宗李世民由于非常喜欢《兰亭帖》，就派心腹萧绎化妆混入云门寺，设计从辩才手中盗得此帖。相传《兰亭帖》后来成了唐太宗的陪葬品。东晋以来，云门寺一直热闹非凡，然而从明末开始，这座寺院逐步走向衰落。今天的云门寺现存墨池一坛、五云桥一座、清代木构建筑两进及厢房数间。寺院第一进三开间的山门是清代早期的建筑，门楣上方书写着云门古刹四个行楷大字。第二进是三开间的大雄宝殿，也是清代建筑。在寺院的东侧厢房北端廊壁间，现存有明代文学家王思任撰文、范允林行书的《木修云门寺书》石碑一通。在碑的背后有一汪清泉，传说是王献之的洗砚池。澄澈的池水好像历史老人的眼睛，闪烁着诡秘的神色。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看到盛唐时期云门寺的盛景，不如最后在孙悌的诗中再次体会一下那时云门寺的静谧之夜吧。香阁东山下，烟花向外幽，悬灯千丈西，卷漫五湖秋。画壁余鸿雁，纱窗绣斗牛。更疑天路尽，梦与白云游。